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走。真的像人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哎呦，热闹了， 热闹了， 又来了两位大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威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的选手。 我那准是天蓬元帅， 才艺多多，年轻有为，相声大赛满载而归。 而且他们俩是一对一定向出来的， 绝对的名师高徒。 哎呦，二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 浩南 做客 乐七八年。 我是雅娟， 我是刘颖， 我是浩南。 今儿咱们不好好说话了。哎，听众朋友就说，为什么不好好说话呀？我们相声演员呀特别有语言的功底。 那你要应该这样说，你要你伪冒不行，好好说话了呢。 对，来吧，我们今儿说说这倒口活。二位的倒口活倒是比较少，我还真没听过。 没有，到目前为止没有。 没有。 那为什么不想着去创作一个呢？ 现在那个倒口活呢，我觉得如果像过去的经典的传统相声里从头倒到尾啊，太难了现在。 嗯， 因为现在看小品就不用看相声了。小品的他比如说导一个山那个东北话， 嗯， 他从头导到尾，他这里边也有很多，是不是 有一点点瑕疵。 我们相声还要跳进跳出，节奏就会慢。再一个，现在这个对于这个方言大家并不敏感了，尤其北京现在基本算泛滥 五湖四海 啊，移民城市， 嗯， 所以你们听四川话，听过去说咱们要导一点山东话， 嗯， 说一点唐山话， 嗯， 来点天津话， 嗯， 那大观众觉得哎呀新鲜，真好玩。现在呢，你说什么？你说五湖四海的话，你甚至是你来点这个福建话，来点海南话， 大家也未必听得懂。 对，就大家也觉得不刺激。嗯、 对， 所以倒口活呢，现在呢，逐渐的慢慢对相声，在相声节目里的现在逐渐的这个技巧呢在薄弱。当然我们现在一直在考虑能够创造出关于倒口活比较 有意思的 现代节目。 嗯， 但是传统的现代节目呢，我们基本功的时候就学过了。你比如说找堂会啊、 嗯、 啊，还有这个绕口令啊，小台杠啊。 嗯， 但是现在我们要上来把这个节目恢复了演出，观众就觉得很奇怪，你说的什么意思呢？ 嗯， 你就是过去我们一上来说点这个深五遥安的语言，山东的语言，觉得大家伙觉得要切。现在 就不觉得切了。嗯，普通话里加点方言，觉得有意思吗？我们不觉得这个是刚进城的切老杆。 嗯， 不是觉得这意思。 对，所以就对，就是不同时期怎么样，这个倒口就要不断的研究了。 嗯， 那对于大家来说，怎么能够让倒口成为这个相声作品的亮点，也是相声演员要探讨的了。 嗯， 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二位是相声演员，肯定也得相对啊比较熟悉，或者是能够拿手某一个这个地域的这个方言。像刘颖哥，你比较好哪一方面呢？ 因为我们从小基本功打下的就是山东话 啊。哦，山东话， 就是说， 嗯， 山东。其实我们这种山东话叫山东普通话， 嗯， 就是把胶东一带的跟这个胶中一带的语言，就是通通的把它变成自己的这种相声的这种刀口 啊。你给举个例子呗。 啊，比如说，你要这是做帽子的 啊，你干嘛的呢？ 说相声的 啊。 啊，你说相声，有的说像说相声的嘛。我旁边这个，我旁边这位。他这个胖胖乎乎的，没有头发的，是不是？鼻子里边留点脓的。 你说我是你呀？ 他这个姓张。 对，那浩南赶紧用你熟悉的这个比较拿手的话回应他。 我还真没有什么太拿手的，最拿手的还是北京话，因为是土生土长北京人。 嗯， 所以呢，这个你要说那个，就是我比较喜欢听四川话。 啊 啊，你说啥子嘛？哦，就是那个 摇的， 哎，摇的， 好 拔 碎， 嗯，好安逸哦。 对对对，其实他，你要是喜欢四川话，你应该将来创立一个四川普通话，因为我们四川方言太多了。 对，你像我知道的，像李金龙老师的这个徒弟大兵，他不就专门塑造了这个湖南普通话，叫虎普，他叫塑料普通话嘛。所以我觉得也有一个自己符合这个时代的一个新鲜的这样的一个冠名词， 对， 让这个当地的语言也得到推广。 对，原来小品里最盛行的是东北普通话嘛。 对 对， 包括唐山话也是被很多人运用的。 对对对对， 嗯，现在你现在在节目里，你再加点山东话、唐山话、天津话，都已经觉得不过瘾了。 嗯， 对，希望我们的相声演员哈，任重而道远，以后让我们的倒口活能更加富有新意。 哎， 嗯，好吧，一起努力哈。行，那我们现在听一段老先生的作品。 好。 你忙吧？ 啊，挺忙的， 挺忙的啊， 不是吗？ 我们那里有档子事情，想请你们，不知你们可曾愿往否外？ 谢谢，您就甭拽了 啊。啊啊 啊！啊，您约我们到您那儿演出去？ 对对对对对。 啊，那可以可以， 愿意去吗？ 愿意去，愿意去。 你们说相声的 啊？ 说相声去几个人？ 要是去两段相声，就得四个人。 四个人， 嗯， 行，四个人。四个人，其他的人怎么办？ 其他的人，您看您要什么了？ 其他的人，您都能找 啊？我能找 啊，全管了。 哎，这全管。 行行行。到时候请你们去啊。 可以可以， 请你们去上我们那儿热闹热闹。 行，没问题， 好好， 没问题。 你们这剧场没小卖部吧？ 啊，这哪有小卖部？ 没小卖部，我渴了， 渴了。 有水没有？ 哎，有、 啊，我有钱啊， 我 有钱。 我知道你， 我交钱，交钱。 这是我刚沏的。啊， 是吗？ 正可口。 你看 您喝吧， 我给加吧。 您不这喝完水算什么？您那儿办什么事？ 给这个小孩啊办个满月。 OK， 小孩办满月， 这不是红事吗？ 啊，这是红事， 对不对？ 对 不 对？哎，那么是几儿的日子呢？ 日子 啊， 日子不忙。 哎，您别不忙啊，是吧？ 啊，是 您把日子告诉我们说。到那天再有别人约我，你就不应了。 有什么事情你们瞎应着，咱这个不忙， 那不合适 啊！ 应出了不合适。 不是，这日子谁说的准 啊？ 你是吧？ 怎么说不准？ 你指那个小孩他什么时候养活呀？是吧？ 还没养呢，别。这孩子还没养活就找堂会来了， 这不下定规矩吗？ 你忙什么呢？ 怎么不忙呀？ 养活下来还得等30天呢。 你等30天干什么呀？ 满月呀。 是办满月呀。 还是的呀。 今天小孩子降生了 啊， 明天一天后天办满月了。 到满月 那叫什么？ 那叫喜三 啊。对啊， 嗯， 是喜三。 喜三 您不去吗？ 喜三那找我们也去啊。 还是的呀。反正我说那个满月就那意思，喜三到时候找你们办满月，不还得找你们吗？ 哦，两档子事您全办， 哎，5万块钱一次，行不行？ 行，可以可以， 去了啊， 去， 还喝点？ 哎，您喝，还真啊，办喜三那好啊，日子近了那就，今儿一天，明天再一天，后天一天，3天，哎，那个后天我们就去了，啊。 后天呢？ 别后天去，别后天。 那七三那不后天去？ 七三你别后天去。 怎么？ 那孩子今天生了，你们后天去啊？那孩子要明天生呢？你们这不得大后天去吗？那孩子要后天生了，大大后天去。孩子要大后天生了，大大大后天去。要是大， 这就去。我明白了，明白了， 对不对啊？ 反正三天呢，是 吧？哎，反正你们等着吧，这就快点， 我们就盼着吧。 哎，盼着吧， 盼着赶紧养活吧。 别盼着养活呀！ 啊， 你盼着小孩子他妈妈一结婚就怪了。 搁下。小孩他妈还没结婚呢，啊，你就找办喜三呢？ 怎么先订婚去嘛？ 订婚什么呀？他结婚以后一辈子不生养呢，啊，白等了，合着。 本来嘛，你这事儿，我问问你 啊， 那是姑娘结婚的事情大，是生小孩事情大？ 那事儿都大呀， 都大，啊，哪个事情最大？ 那当然是结婚，姑娘结婚。 是啊， 这事儿大。 结婚了 啊。 找你们参会，你们不去吗？ 啊，去啊去，没说不去，没说不去， 去吧， 啊，去。 我说好的， 好，我连让都甭让了，自己挑起来就喝了。哦， 去啊， 哎，好， 这日子可近了。 哎哦， 这姑娘老大不小的了。 哦，今年二十几啊？ 今，啊， 二十几了， 四岁了。 哎，坐下，你再敲水喝，拿得开了，你信不信？ 4岁 的姑娘就结婚呐？ 谁说4岁了？ 你刚说的。 你没听清楚。 怎么？ 04岁。 哦，04岁。 对。 嗯，那是24。 04岁。 34。 04岁。 怎么04岁？ 小名叫零。 04岁。还是04岁。那我这起步是怎么的？纯粹蒙水喝来了，你 等年了， 来吧，那么开心。 说相声的幽默，一口不识都不跟你逗了。 谁跟你逗啊？谁跟你逗？ 人开玩笑，你还你那又不懂事了，这么大人 干什么？ 真有事 情， 真有事情找你们， 真找我们演出。 对， 哦， 我们怎么回事啊？ 啊， 我们那公司开张了。 哦，公司开张， 找你们牙出去。 哦，好， 好不好？ 好， 公司开张。 是，您开的是什么公司？ 嗯， 您那个房子找着了吗？地点选好了吗？资金凑齐了吗？货源充足吗？有了吗？ 怎么了？ 公司开张，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干什么呀？不相信人？ 嗯， 这买卖已经开张了。 我都开张了。 啊， 在哪儿啊？ 在哪儿？在北京。 废话，北京地儿大了。 北京，王府井知道不知道？ 哦，王府井知道。 王府井有个百货大楼。 哦，在百货大楼 对面。 对，对面 有一个茶叶店。 哦，在茶叶店 旁边。 旁边 有一个大水果店。 哦，在水果店 隔壁。隔壁是鞋帽铺吧？ 哦，在鞋帽铺 对面。 对门你这画地图呢是吧？到底在哪？ 对门有一个小胡同，里头我们这大公司开张了。 哦，您那是什么公司？ 中华全球豆腐大公司。啊， 你就告诉我豆腐房不就完了？ 豆腐房卖什么呀？ 卖豆腐。 还是的呀，我们这里还带卖豆浆了。 呵，那管什么呀？ 你甭管卖什么了。找你们演出给你们钱不就完了吗？ 这倒是， 好不好？ 啊，可以 找你们，你们去20个人。 啊，去20人。 20个人。 行， 到那儿去演。 您给我们预备什么菜呀？ 干什么？ 您说说，他们要问我，我让他们高兴高兴。 哼，你们没吃过。 啊，没吃过。 你们吃过4菜1汤。 对 啊，8菜1汤 啊。 您没吃过我们这准备的10大件。 10大件。 4个盘，5个碗，1个大墙盘。 哇， 啊，解馋去吧。 哎，好， 要解馋吃大墙拍。 对， 啊，我这一说哈喇子就流出来了。 多会儿啊，我也太馋了。这我跟您打听。 哎， 您这4盘菜头一盘是什么呢？ 头一盘是小葱拌豆腐。 那是小葱拌豆腐呀。 嘿 啊， 这叫一清二白啊。 嗯， 搁点小磨香油，下泼泼的。 见过什么呀？第二盘呢？ 韭菜花拌豆腐。 哎呦，那臭韭菜花，让我们吃。第三盘， 辣椒糊拌豆腐。 嚯，改辣的了。 嗯， 第4盘呢？ 第4盘好 啊， 那是下酒的凉菜 哦， 你喝口酒， 嗯， 夹住的菜搁在嘴里一嚼，嘎吱吱嘎吱吱的。 哦，拌海蜇， 萝卜皮拌豆腐。 哎，你等会儿，四盘全是豆腐。 哎，你不吃，你扒拉开。 那扒拉开，我们吃什么呀？ 你吃那五碗大菜。 对， 对不对？ 对对对。还有五碗大菜。 大菜。 五碗大菜，头一碗是 大白菜熬豆腐。 我说大菜， 那大白菜， 大白菜就是大菜。 对对对， 第二碗 小白菜炖豆腐， 呵，这改了改色儿。第三碗呢？ 第三碗端上来，你一看上头黄澄澄一层黄油。 哦，黄焖鸡， 油炸素豆腐， 这倒好，给过了过油。 啊啊！ 第四碗， 第四碗端上来，你一看上头有红的有白的，啊，你拿调羹咬着吃。 哦，十斤丁 猪血烩豆腐， 呵。可见着荤腥。第五碗， 第五碗好了 啊！ 未曾上来之前，先得喊一嗓子 哦， 接光了，接光了，给他们说相声的上了海味了， 扒海参、 虾米皮、骨头豆腐。 四盘五碗全是豆腐呀、啊， 还有小盘儿呢。 这行了，行了，净吃豆腐，我们腿都软了。 哎，你不吃，你扒拉开吗？ 扒拉开，我们吃什么呀？ 哎，你吃那个大墙盘。 甭说 啊， 大抢盘还是豆腐 没有了、 啊、 再有这两个字我受罚， 再有豆腐我们可不去。 行啊， 那你说说。 我说这种东西， 嗯， 你要吃它你得早晨起来， 哦， 三四更天你就来到市上， 嗯嗯， 你看你挑那个三五斤一块儿、 嗯、 七八斤一块儿，买回来之后用那凉水把它洗干净了、 嗯、 洗干净了放在大柴锅里，你拉起风箱你就煮，咕哒哒咕哒哒咕哒哒咕哒哒，那锅里的事咕嘟嘟咕嘟咕咕嘟嘟咕嘟嘟，煎它七八个刻，然后把它勾上来放在案板上晾凉了，然后你立着刀子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把碎的麻子底下，把整的麻子上头，那个佐料可干着好了。 什么佐料？ 韭菜花。有香菜末，有韭菜叶，呵，还有什么什么大蒜瓣，还有什么芝麻酱，拌好了之后你扒了这吃吧。 白骨肉 豆腐渣呀， 我去。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马季老师的倒口作品《找堂会》。那么马季老师确实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接下来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继续送上一个跟倒口有关的作品，瞧瞧这马老师打喷嚏都能够分出地狱来。 相声演员都说普通话， 对， 但是相声演员有个基本功 啊， 学地方方言， 这也是我们应该掌握的。 老演员比较有经验了， 哦， 随便哪一个同志， 嗯， 在他眼前一过、嗯、他就能看得出来他是什么地方人， 这也不容易、 啊、哎，我就是可以做到这一点。 是吗？ 您随便哪个同志、 嗯、 您打我眼头里一走， 嗯， 您就出一点声音， 嗯， 您咳嗽咳嗽， 哦， 啊，或者您打个喷嚏， 打个喷嚏、 哎、您一打喷嚏我准知道您是哪儿的人。 这可不简单呐、啊、 据我多年观察呀、 嗯、 我发现全国各地打喷嚏都不一个味儿， 哦，还都有个区别。 那当然是啊。 那我问问您呢， 啊啊， 您比如说这北京人打喷嚏什么味儿？ 北京人打喷嚏啊， 啊， 发七的音。 怎么叫发七的音？ 七呀、啊，我给你学一学 啊。您给来来 啊，北京人打喷嚏。 对， 老张， 啊、 你上哪儿去啊？ 哦， 我上医院，这两天感冒了，感冒了真难受。我告诉你， 哎、 一会儿一打喷、坏了。 怎么回事？ 要来这儿。 哎呦，难受。哈、 啊。啊七，发七的音， 还真这样， 对不对？ 那咱们胶东人打喷嚏什么味儿？ 哎，咱胶东人性子直， 嗯， 打出那喷嚏声音它往下走。 怎么叫往下走啊？ 我给你学学胶东人打喷嚏。 您再给来了。 老姜，您上哪儿去啊？ 嗯， 我上医院，这两天感冒了， 哎、 感 冒，我又来劲儿。 阿晨， 哎呦， 阿晨， 嘿， 往下走。 体现性格。那么山西人打喷嚏什么味儿？ 山西人打喷嚏好听， 好听， 特别是山西妇女 啊， 打出这喷嚏来， 嗯， 它富有音乐性， 音乐性， 哎， 是吗？ 我上山西演出没事，我就上医院门口听他们打喷嚏。 你听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好听啊， 是吗？ 啊， 你再给学学怎么样？ 山西妇女打喷嚏啊？ 山西妇女， 哎，你上那去了？ 啊， 那上医院真呀， 又来劲儿。 阿强，嗯，阿强， 能把那醋都给甩出来。 这各地的气氛还真不一样。 哎，要说全国打喷嚏打得最好听的 是哪儿啊？ 是咱们济南府了。 济南呐， 哎呀，济南人打喷嚏波澜壮阔，汹涌澎湃。我们济南人打喷嚏啊，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七窍全封闭。 哦， 憋足了劲打一个嘎嘣利落脆的大喷嚏。 您给学学怎么样？ 济南人打喷嚏啊！ 济南人， 开始啊！啊，啊嚓！ 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真是 的，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哎呦，热闹了，热闹了，又来了两位大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威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的选手。 我那准是天蓬元帅， 才艺多多，年轻有为，相声大赛满载而归。 而且他们俩是一对一定向出来的， 绝对的名师高徒。 哎呦，二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 浩南 做客 乐七八年。 我是雅娟，快乐的相伴，聊聊我们相声当中的一些特色，一些亮点。我们上半时段呢说到的是倒口，下半时段继续这个话题，有请浩南和刘颖。 大家好，我是浩南。 哎，第一个要求你，你怎么深沉了？ 就是啊，你给你机会了， 是不是 你绕大了嗓？ 从出门吃完到现在消化的差不多了，饿了。 不是，根本就没吃呢。 我说呢，打起精神， 还没睡醒。 来，我觉得你打起精神，跟听众朋友打起精神，重新的再打一次招呼，这是你的态度问题。我跟你讲，你太客气。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南。 哟，浩南真不容易，还得手舞足蹈的。来，有请刘颖。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颖。我差点说浩南。 我醒了， 这效果不错，达到目的了。好，我们继续来说说这倒口。我觉得倒口很难，说实话，我也听过很多人的这个倒口作品，尤其是一些相对年轻的相声演员的倒口作品。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来推荐一段年轻人的吧。你看我们上半时段欣赏的是马季老师的，马季老师那相声泰斗啊，那肯定功底相当的扎实，艺术很精湛。 对， 您身边有没有比如说年轻人倒口比较好的？ 有啊，我们团就有， 可以列举几个啊。 比如我身边的，你比如说李伟健， 我们同学，他的导口就不错。 嗯， 对 啊，还有这个我们团的 陈安柏， 哎， 我没猜错吧？ 对， 我印象当中应该是 一个农民演员，这个导口确实不是他一个表演农民演员见长的相声演员，他的导口一定会很好的， 而且是必须的，是吗？而且我记得应该说陈安柏老师也凭借这个作品获了一个奖， 对 对 对，获过奖。 嗯，那我们来听听这段《希望》，然后送出这段作品呢，也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在适度的时候可以来继续学一学。如何倒口倒得更精彩。 嗯， 很高兴在这里为大家演出我们这个节目啊。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没有对象，我心里空荡荡。走四方，哎，我看见了一个大姑娘，头发不长，模样还挺漂亮。大姐，咱看看姐哥。 等会儿，你叫我什么？ 大姐。 你管我叫大姐啊？ 坏了，你不是大姐， 不是大姐， 是大嫂 啊？ 还爷们儿吧？ 嗨，你这不大喘气吗？ 不是同志啊，你不知道啊？ 啊， 我这个心里头一着急啊， 啊， 我这个眼睛就乱了。 是啊， 咱大嫂你长得漂亮点吧，我就把品种给看差了。 来。什么事儿你这么急啊？ 没听出来吗？ 没有啊。 找对象啊。 给谁找对象啊？ 给别人找对象，我能急成这个样吗？我 说了半天给你自己找对象。 你多帮忙吧你啊。 是吗？ 好好好， 我得先问问你。 好， 你有多大岁数了？ 35了。 35了 啊。 那边刚离，这边想再续个小的。 谁刚离啊？ 啊， 你别看我这么大岁数了， 嗯， 我可是地地道道的原装原配的小伙子。 就是没结过婚。 我结过婚 啊。打算找个什么样的？ 我这个条件要求不高。 这就好办 啊。只要是大学生， 嗯， 那个模样呢 啊， 长得像个模特也就凑合了。 就你 啊， 想找一个大学毕业生长得像模特 怎么样？ 难点儿。 难点没有关系啊。 没关系， 我有优惠条件呢。 什么优惠条件啊？ 只要女的愿意给我 啊， 我负责把她的户口办到我们那儿去。 好，你能办户口？ 我有指标啊。 太好了， 哦， 说说怎么办 这个事儿。 啊 咱得怎么办？ 怎么办？ 我先把她调到我们村里，然后呢， 你往乡下办户口啊？ 靠海边儿啊， 有船也没人去啊。 怎么了？ 像话吗？有往乡下办户口的吗？ 你看你这个人不行了。 怎么了？ 你这个脑子跟不上趟了。 我跟上趟，我也上你们那儿去了。 上我们那儿不要你。 不要啊？ 你上我们那儿看看去。 看看什么？ 多少城里打工的想把户口办到我们那儿没有指标啊。 是啊， 我们现在的农村和原来可大不一样了， 有变化。 你看我们那个村里 啊， 我们那个脑子 啊， 那都是带电的了。 脑子带电的， 就是那个咔嚓嚓咔嚓嚓咔嚓嚓，电 就是用上电脑了。 对了， 啊， 出了门呢 啊， 我们坐的都是带盘的了， 有车了。 对了， 明白了。 在城里住几间房子？ 我 哦， 两间。 完了， 完了。 我们那儿老母猪住两间半。 你这怎么说话？你这 真是 啊， 一间餐厅，一间卧室，半间厕所，两间半。 我问问吧，你住几间？ 我住的那就不论间了。 那论什么呀？ 论栋啊。 论栋？ 对了。 那么你们出来进去就得这样吧？ 你说的那是耗子。 不是，你怎么告诉我论栋啊？ 我们那是一栋楼两栋楼的栋啊。 哦，那个栋。 对了。 那么你住几层啊？ 不宽敞。 不宽敞， 两栋楼。 一家两栋楼 怎么样？ 这么好的条件 能招来大学生吗？ 哎，不是，你这么好的条件干嘛非找个大学生啊？ 大学生有文化呀。 是啊， 有知识啊。 对， 技术上他是我的老师 啊， 在家里是我的老婆，出了门呢， 啊， 还能给我当秘书。 当我忘了问了， 嗯， 你是干嘛的？ 我是搞海产品的， 啊，就是街头卖蛤蜊的。 你怎么说话呀？ 啊， 你看见哪个卖葛了的后边跟这个秘书啊？啊，哎，总经理，这位先生要买2毛钱的葛了，你看咱是称你还是抓呀？哎， 笑话吗？ 说了半天呢，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是搞海珍品捕捞的。 这海珍品可值钱， 可是捞着捞着我就发了现了。 发现什么？ 这个海珍品呀，它越捞越少啊。 多新鲜的，资源有限嘛， 咱可不能富了这一代再穷了下一代啊。 还有点远见， 攒了2个钱啊，我就开了一个海珍品养殖场。 这么说您是位农民企业家？ 你说这个人呀，他就是怪了。 怎么了？ 没有钱的时候吧，难。 是啊， 等有了钱呢，就更难了。 有了钱怎么还难呢？ 不会画了。 这好办，你给我呀。 那是不可能的。 那你怎么不会怎么不会画呢？ 我就不知道怎么把这个小钱变成大钱了。 哦，你这么说我明白了啊。所以说你想起找大学生来了？ 但更主要的，我是想找个希望啊。 对，你的意思是代表农民渴求知识的一种愿望。 太对了，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没人关心，没人帮忙，我怎么找对象？走了太阳，来了月亮，又是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胡思乱想。 我说醒， 别叫我啊，别叫我。 怎么了？ 我正做梦娶媳妇呢。 想好事儿了你这。 我不做梦娶媳妇谁来帮助我呀？ 你呀，别着急，我帮你个忙。 你怎么帮我？ 怎么帮你啊？这样，我回家先跟我爱人商量一下。 大哥啊，大哥，你这个人热情心眼好，我知道。 是啊， 但是二婚的我是不想要了。 你要我得给你。 怎么了？ 怎么了？像话吗？ 你什么意思啊？ 我说跟我爱人商量一下啊，他有个妹妹， 妹妹 水产学院刚毕业， 专门研究水产的，哎，愿意到我们这儿来吗？ 正想找个地方施展一下才华。 你说的这是真的？ 好事吗？ 太好了，这可真是穿着铁鞋找不着，没想到今天在这瞎猫碰上个死耗子。姐夫啊，姐夫， 等会儿， 姐夫， 等会儿， 姐夫，姐夫，你。你先怎么叫着？你姐夫，我的好姐夫呀！ 快 ，姐夫， 有什么话你慢慢说。 姐夫，我问问你啊。 说呀、 你这个小姨子他会外语吗？ 干嘛还得会外语啊？ 我们经常的跟外国人打交道啊。 是吗？ 那不上一回吗？来了一个日本人，要给我做买卖。 好啊。 见了面呢，人家这个日本人呀。就跟我说了。 怎么说的？ 哈西米马西德多走有点辛苦。 你也得这么回答人家呀。 是啊，我也说了。 是啊， 我说你 说呀。 他怎么说的？ 哈西米马西德 啊，东西我便宜卖， 多走有点辛苦 啊，下海要穿皮裤。 来，还是卖葛子的词儿啊。 他什么意思啊？ 人家说呀，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我不懂哎。好好的一笔买卖，一句话吹了。 我明白了。你那是缺少一个外语人才。 对了， 好办啊。我爱人还有个二妹妹，在外语学院当翻译， 也愿意到我们那儿去， 可以商量商量。 姐夫太好了，姐夫。 是吗？ 姐夫我还问问你你这个二小姨子他会画图吗？ 怎么又改会画图了？ 哎呦，我们那儿的山了，我们那儿的海呀，我们那个房子，我们那个田了，得找人去给我们画呀。我们照着这个画往前走啊。我们 明白了您这还缺少一个规划设计人才。 对， 好办我爱人还有个三妹妹，在规划设计院工作， 也愿意到我们那儿去， 可以调过来呀。 太好了。 怎么样， 姐夫你有会电脑的小姨子吗？ 有。 搞管理的 有。 懂法律的 有。 那个什么 有。你要吧我有。 你等会儿我问问你啊， 什么事儿？ 你一共几个小姨子？ 我五个。

无奈燃烧着孤寂，失落难以言语。从你的话语，我知道已失去了你。幸福的距离遥不可及，失去的爱在心里刻画痕迹，一行一行心酸的美丽，真心泪在心里留下惋惜，爱断了联系，我不愿意这样逃离，放弃你放逐我自己，我不愿意将爱藏匿，无靠无依。我在回忆里，我不愿意孤孤相逼，思念却无情的堆积，我不愿意就此忘记，永远不提。我爱的是你。 说平地没有追寻轨迹，说不出道理，晨光里凌乱的心情无法整理，没有人能解答这个谜，不在意，从不在意，不相信爱情踪迹，偏偏我又不能忘记你的柔情蜜意。自从那天起认识了你，不知不觉把我的潇洒给你，从今起我的生命不能没有你的缠绵牵系，只有你能够开启我尘封的回忆，忘掉过去，对自己没有怀疑，重新找到爱的勇气和真谛。